今日阅读嘅圣经系《列王记下》二章一至五节，请听我读出。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加格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达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达利。住伯达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治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治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愿神藉着他的话语赐福给大家。 今日父亲节啦，想同大家讲一个未必只有同父有关联嘅题目啊。另类父亲啦，曾经读经文里面咧提到咧，以利亚系以利沙嘅师傅。咁咧中文里面咧，师傅嗰时咧，另一个唔系用嗰个父系用咩父嘅，即系用父亲嘅父啊，师傅啊。咁事实上咧喺中国人观念里面咧，即系。可以讲咧，即系做老师嘅咧，可以系都系都当自己嘅爸爸一样啊，所以有师傅呢个名嘅概念。以利亚同以利沙系两师徒，亦都有好特别嘅，即系类似父子咁嘅关联。为咗我先讲啲背景先啦吓，我同所罗门可以讲起啦，即系当呢一个。士师期完咗之后咧，就开始有君王出现啦。扫罗系第一个君王，跟住到大卫，跟住到所罗门。所罗门开始嘅时候系一个敬畏上帝嘅君王，但后来咧，因为即系想政治联盟啦，呢就除咗好多嘅即系妃嫔，结果咧除咗自己皇后之外咧，有300个妃、700个嫔，加埋1001个。呢班嘅人咧。即系后来就开始引诱呢个嘅所罗门去拜偶像，结果所罗门咧即系衰手尾嘅吓，后屘又去咗并拜偶像，开始咧亦都因为要建造宫殿、要做神庙俾啲嘅妃嫔，于是咧即系供奉佢哋嘅外邦神，结果国家开始咧系即系经济出现好大困难，最后咧佢要喺即系征收重税啊，即系。为国家开始一个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当所罗门死了之后咧，国家就分裂啦。啊，佢个仔罗邦安咧系仍然喺南边嗰两个支派，但系北边嗰十个支派咧就跟咗叫耶罗邦安嘅人，咁几好记嘅一个下边嗰个叫咩啊？罗邦安，北边嗰个叫耶罗邦安，多个咩字咧？多个耶字。当时咧。即系耶罗波安系一个好重要的人物喺北国嚟讲，因为咧佢衰，即系如果我哋话所罗门咧系衰收尾一个君王嘅话咧，咁呢北国嘅开始咧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一样好衰嘅嘢，依系衰开头嘅，北国系个衰开头嘅。我知道整个王朝里边咧，北国有19个君王，南边有19个君王，南边咧系半好半坏嘅，但北边咧全部都坏嘅。全部都敬拜偶像嘅，點解咧？一開第一個，你做得唔啱。如果有聖經幫我掀開呢一個《列王記上》十二章，《列王記上》十二章，呢度記咗個好可怕嘅事情啦，《列王記上》十二章，嗱喺第26節嗰度話，呢個北國開國君王啊，當時佢即係同南面分裂咗啦嘛。咁北国第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 就心里话啦，哇，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虽然分开咗南北，大卫家系南边嘅，我开始系北边嘅，但系圣殿喺南边噶嘛，圣殿喺耶路撒冷喺南边噶。咁如果北国我嘅子民去南边嘅耶路撒冷敬拜，咁容乜嘢俾佢哋即系俾南边笼掠噶？唔稳阵，所以就话咧，子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嘅殿里献祭，他们啲心就会归向他们的王，他们的主啊，犹大王呢、这个罗伯安，罗伯安就把我杀了啦，即系迎归大卫王罗伯安，于是就好危险啊，所以就谂计仔啦。于是咧，呢度话咧，耶罗伯安咧就即系谂计仔咧，就铸造咗两个金牛族，然之后对众民话：以色列人啊，你唔使去耶路撒冷噶啦，啊，佢实在是难得咁远，不如咩咧？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即系唔使咁远啦，我整两个喺度。他就把牛做一只建造咧，安在呢个伯特利；一只咧系安在但。这是叫百姓，即系北国嘅百姓咧，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族。揾呢次嗱，佢唔系拜下偶像啊，留意啊，唔系并拜外邦神啊，佢叫咪边个啊？这就要令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即系话咧。他是敬拜耶和华，不过是什么？找一只牛来到做什么？做代表。这个是不是首例来的？有没有先例啊？是吧？记得记得阿伦在出埃及的时期呢，就是摩西的哥在旷野里面做一只牛做一样的话，这个就是耶和华了。虽然他们说就是敬拜耶和华，但是找一只牛来代表，所以表面是敬拜耶和华，实际上呢已经敬拜了只外邦神。结果以后十九个君王，北国十九个君王都是敬拜偶像的。而每一次当后来的君王，北国君王敬拜偶像的时候，圣经都这样记载的，这个君王呢是犯了尼八个仔耶路波安所犯的罪，即是第一个君王的耶路波安嘛。不过他就不是说呢，不是说呢他犯了耶路波安所犯的拜偶像的罪，是说什么呢？是犯了尼八个仔耶路波安所犯的那个罪。你问我尼八是谁来的？圣经没什么记载他啊，他做了什么？不知道。不过闹耶路波安的时候通常都闹他，因为他是尼八个仔耶路波安。当然你说可以说尼八一生做了一件很错事，什么事呢？就是生了个衰仔叫耶路波安。呢啲系像后来啲君王咧，都系敬拜偶像。不过系一个好差嘅开始。咁于是咧，南国好少少啊，所以咧，初期嘅先知咧，全部都系北国嘅，即系话咧一个败坏嘅国家。于是咧就派先知咧去想拯救北国呢个国家，北边唔系北国啊，北国即系北边嘅国家。咁开始的时候很出名的两个先知呢，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以利亚是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当时的北国君王叫阿哈王。阿哈是一个首先大批引入这个、就是、跟着这个皇后耶洗别的偶的耶洗别引入这个阿哈，引入了这个、就是西顿的、就是、巴力的敬拜。于是国家很混乱，于是神就派这个先知以利亚去想拯救这个 的国家。大家可以认识故事啦、啊、就是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呢，就是这个的就是以利亚和四百个巴力先知呢是比试，最后呢他赢了一个故事。不讲那个故事啦，虽然曾经在加密山上面大胜四百个巴力先知，不过都没有回转到。咁跟住咧，我哋今日已经讲到个经文喺《列王记下》第二章。唔详细去讲呢一个以利亚嘅故事吓、啊，就系、是、讲翻咧佢最后系被神咧接翻上升天嘅故事。佢原喺做好多嘅工作啊，以利亚系其中一个行好多神迹嘅一个先知。咁當時第二章就講到咧，佢完成嗰個責任之後，雖然唔未必好大嘅果效，但系咧神都要接佢，即係升天。唔係個個先知升天嘅，呢個好特別嘅個案。以利亞係被旋風咧係接即係升天嘅嚇。 咁你留意第二章讲到咧，佢系引即系喺要用旋风接拨升天之前咧，就以利亚同以利沙咧，从吉甲去到呢、这、一个即系前往，即系从吉甲前往啦。然之后咧就话一齐去伯特利啊。然之后咧，以利亚亚亚咧就叫呢一个以利沙咧喺嗰度嚟等候。然之后以利沙就话咧，我唔会离开你，即系你要我边入边啊。因为以利沙都知道咧，佢师傅将会即系被接升天，离开佢吓。啊跟住咧就，由呢一个巴特利咧，佢去到呢一个嘅即系耶利哥啊。你留意先，经文里面咧提到咧，无论喺巴特利喺耶利哥咧，都有其他嘅先知门徒嘅。咁即系当时咧系一个学校，类似学校啊，即系咧，即系以利亚咧就唔系净系得一个徒弟嘅，有好多徒弟嘅。咁最重要的徒弟咧就系以利沙。咁然之後咧，所以去到無論巴特利，無論耶哥咧，都有好多其他先知嘅門徒，類似一學校咁樣嘅。好啦，然之後咧，第七節，有先知嘅門徒咧，可以50人遠遠一站在他們，即係2人在巴特利邊，在約旦河邊嚟又站住。好，最後咧，從呢一個耶利哥咧，佢去到呢個約旦河。留意第8節。以利亚将自己嘅外衣卷起嚟，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呢度咧，以利亚临终之前做咗好特别嘅嘢，就系咧将佢外衫卷起出嚟，然之后咧用嚟打水，打水之后咧水就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你试下要考你圣经嘅知识啦。以利亚将嗰件衫卷起打水，然之水就分开，然之后二人咧就走个干地。呢、这、一个咁嘅动作同边个相似啊？同边个啊？啊，同摩西相似啊，摩西相似吓、啊。咁即系咧，呢、这个一个行动表明咧，就系咧，神透过摩西行了好多神迹，神亦都透过以利亚好多神迹。你可以咁讲，以利亚所行嘅神迹，其实系源于摩西，即系话神点样与摩西同在，亦都与以利亚同在。既然神点样与以利亚同在，亦都将会与佢徒弟以利沙同在。不过唔同地方就系咩啊？就系摩西用咩分开红海嘅？用啲杖呢个咧，用件衫吓。点样用衫咧？因为讲落去，点样用衫？个衫系代表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嘅。OK， 我哋睇落去先啦，好。然之后打完，然之后第9節啦。当水分开之后咧，以利亚就同耶沙讲：嗱，我就走啦。咁你想我做啲咩嘢啊？啊，只管求我，即系我就嚟拜拜啦，我走啦。你想有咩嘢求我？啊，然之后咧，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嘅灵加倍嘅感动我，即系 double 感动我，啊 ，double 感动我啊。咁以利亚就咧，你所求嘅难得啊，即系其实中文就写得唔系咁好嘅，所以求难得，即系其实意思即系话你所求嘅好嘢意思，好你求得好啊，即系唔系话咧，唔系可以好难嘅意思，你所求嘅系好嘅意思，你求得好，正如昔日所罗门咧未话之前咧，同神讲我要求智慧，都系求得好好嘅，即系求得好嘢。而家你咧求我咧双倍嘅灵嚟到感动自己，求得好。於是咧就即係類似應允佢啦嚇，然之後第11節，他們正走著咧，突然間有火車火馬咧嚟到咧，即係將以利亞咧嚟接升天啊！以利亞一生都同火有關聯嘅啊，曾經喺加密箱上面咧，即係求即係天咧由上帝咧降火，然之後之前第一章咧講到佢曾經求神咧係從天上咧降火燒死啲嘅壞人。咁所以成日同火有关联嘅，咁升天都好咧，都用火车火马咧嚟到接升天。第12節，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战车战马马兵吓，即系咧，佢将佢视为系爸爸啊！我嗌以利亚做爸爸，爸爸啊！然之后话咧，以色列嘅战车马战。战车马兵，咁即系咧，因为类似咧，以利亚咧曾经为神嚟到成就大事，将呢个巴力先知嚟击败，咁所以好似一个战斗型嘅一个嘅先知。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呢度咧系通常啲动作嚟嘅，一激动咧就撕烂啲衫噶啦吓。 就是师傅离开嘛，然后就执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然后第十四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了之后水就也左右分开，以利亚就过来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以利亚曾经将衣卷住将水分开，以利沙拿件衣再打，同一件事来发生，证明神与摩西同在，也与以利亚同在。为什么与以利亚同在，也与以利沙同在？讲完后了，这里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为什么以利亚会拿件衣，件衣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第二，以利沙是不是一个比较贪心的人？他说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好像有点贪心，是不是感动你的灵呢？如果一的话我要二，如果十的话我要二十，如果五十的话我要一百，如果一百的话我要二百， double。 为什么要求 double 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背景的时候，有时会容易以为是一种贪婪，哇，感动以利亚的灵呢不够，你要双份的。这里我们明白一个小小很重要的背景，我用另一个故事来 去解释、一个更早期创世纪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的爸是雅各，雅各就是，你记不记得雅各有几个太太？记不记得几个老婆？四个，好不好？四个老婆好不好？我不知道好不好，不过似乎香港的何生所四个太太都比他们烦恼，即是未必一定 是好事，家庭当中有很多 的争拗。当时雅各有四个太太，他最小的仔是谁呢？最小的是约瑟。为什么最小的是他？是因为约瑟是谁生的？是拉结生的，是他有爱的太太生的，得最爱的就是他太太，拉结。而这个约瑟是他娶了生的。那么有几个故事呢？就是雅各不是早年衫给约瑟的，然后引起你哥哥哥哥的愤怒。有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衫啊？为什么做衫啊？件衫原来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件衫代表继承权。即是说，虽然约瑟不是排大的，你数下约瑟是排后的，因为后来才生的，就是前面有很多个哥哥，但无论几个哥哥都好，虽然约瑟是排细的，十二个兄弟里面他是排细的，但我都以他做什么呢？我以他为长子，以他为长子。所以那件衫代表继承权。什么继承权的话呢？继承权呢，除了有个名字之外呢，譬如说以中国为例，中国如果你是做大仔的话呢，除了个名字威力之外，是大仔，知不知道有什么实际上的职责的？可能后生小姐未必知道那个故事。原来呢，中国人呢长子有职责的，什么职责啊？就是太公分之后呢，就分双份的。哪个慢声啊？分过你分双份的，分双份的。这个 exactly 就是以色列的传统来的。以色列的传统呢，长子是可以得双份的产业。你留意后来到十二个仔，即系雅各年老嘅时候咧，喺创世纪四十九章嗰度，啲仔女就即系十二个仔咧排晒面前咧，要佢祝福啦，系咪？咁啊，个个祝福啦，由大至细慢慢祝福。但系佢冇祝福雅约瑟，冇祝福约瑟，祝福边个啊？咩有祝福约瑟？但系最主要唔系祝福约瑟，祝福边个咧？祝福约瑟嘅两个仔。咦，其他嗰啲孙你唔祝福，点解祝福两个仔啊？哪两个仔啊？一个是以弗莲，一个是马拿西，祝他们。那即是什么意思啊？那即是后来分地的时候， 每个仔有一份。约瑟几份啊？约瑟有两份。约瑟有两份。咁即系喺雅各心目当中，最大即系流便啦。但系对雅各嚟讲，边个长子啊？系约瑟系长子，所以佢个承受地方系 double 嘅。咁所以两呢个承继权里面有两个有值得关注嘅，第一件系件衫，第二攞件衫嘅人可以有双份。喺我哋睇先之前经文冇话，我哋见到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在我的圣经就是448页。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讲列王记上十九章呢，通常我们看什么故事呢？就是以利亚走佬以利亚走佬的故事，去到何烈山听到微小声音的故事。我们比较少留意呢，跟着的故事发生就是什么？第十九节这里说，当时以利亚离开了西奈山，即是当时叫何烈山之后，就遇见弗拉的仔以利沙，第一次跟以利沙的相遇。当时他用耕田，再加前面有十二对牛，自己讲完第十二对，即是排后尾。这就对以利亚说，就以利亚就到他那里去找以利沙，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他没有做什么讲什么事，可能有讲事，但是起码经文没有讲什么事，只是说你将心搭在你那里，在那膊头上。那当时的传统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咦，你以我为什么呢？长子。即是说你要继收我做义子，或者收我做徒弟的意思。所以即刻明白了，跟着说什么呢？哇，以利沙就即刻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就跟随你。即是我要跟你，因为你搭件衫在我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立便搭件衫在隔壁的人的膊头上，因为对方是跟你的。原来那件衫有继承 承接的意思。所以到后来以利沙以利亚升天之前，他找件衫卷着来打水，那件衫也是表明着权柄，而这个权柄将会以利沙得着。所以以利沙当以利亚升天之后呢，就特登地呢自己升，那件外衣就扔在那里，然后拿起外衣，然后呢就以利沙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碎。那件衫不但要继承神迹的含义，也有什么呢？也有你要我做你的养子，承继你，我就承继。你要我，我就承继。因为接受那个挑战，接受那个你作儿子的那个职分。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明白为什么以利亚说你想我给什么你呢？他是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样就明白了。即是你想我跟你随你，你想我在众弟子之中做你的大弟子，即是做一个长子的承继，你给他呼召我，你给他责任我，好，我就要。虽然原来不是以利沙贪心，希望 double 那个能力 ，double 那个灵，不是，而是你要我的，你给我挑战，我愿意来到去承担。所以如果从这个看的时候，这个第《列王记下》第二章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来的。什么故事啊？是一个以利亚向以利沙发出了挑战，我的责任，我的工作，我侍奉，你愿不愿意你去承继？然后以利沙就说我愿意承继，我愿意感动你，能加倍的感动我，你连沙曾经覆在我身上的衫，我拿起来打碎，我愿意你到去承接。有呼召，而你有承接，一个很漂亮的 故事。弟兄姊妹，我睇喺圣经里边，侍奉系美系美善嘅吓。但系侍奉除咗侍奉之余，你都要留意就系侍奉需要继承嘅承接嘅。我初信主之初就已经听过咧，因教会蒙祝福咧，有两件事系好重要嘅。第一件事就系教会需要宣教嘅参与，宣教嘅眼光扩阔，海外宣教，唔好净系谂住本地，谂住远方嘅需要，所以宣教紧要。第二好紧要嘅就系培训即系门徒，以至工作可以继续承继，即系落去。睇我教圣经里面好多承继嘅故事，亦都不能承继嘅故事。举个例讲摩西。你留意他记载里面一路侍奉之余一路来去栽培谁啊？栽培约书亚。所以当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就承继那个工作。不过可惜摩西培训约书亚，但约书亚有没有培训别人呢？似乎没有。约书亚其实打结果当约书亚死的时间，国中又没有人继承他的责任，叫国家就开始陷入混乱当中。虽然那个混乱未必同佢直接关联，但约书亚冇即系好好嚟栽培一个承继者，都系后来事师混乱嘅原因之一。咁另外好出名嘅故事啦，系耶稣吓，我哋话耶稣三年嘅侍奉里边，最主要做啲咩嘢咧？系咪行即系医病赶鬼咧？有，但更多时间咧系栽培门徒。一栽培以至侍奉可以继承是很重要的一样嘢。保罗都有个仔喎，保罗未结婚都有个仔。边个仔啊？我知系提摩太，佢视提摩太为佢儿子。讲过啦，老师啊，师傅就有真系父亲嗰个含义，栽培以至对方能够继承嗰个父亲父业。故此保罗之后有提摩太嚟到去。你都去承接，呢个好重要嘅一样嘢。我啱啱睇一份嘅文章，讲到香港教会，香港教会都面对好大嘅困难，就系差唔多呢段时间，呢两三年之间咧，就香港好多嘅老牧师咧，一又安息主怀，一又退休。咁啊，退休之后咧，下边咧就即系承继唔到，而出现咗啲真空嘅一个嘅情况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好幸运请到梁永善牧师嚟到去即系讲道。可能你未听过佢，不过我哋因为佢今次嚟点讲好啊？恩遇之声揾到啲艺人嚟到见证，咁净系艺人讲唔够份量啊嘛，要揾到梁永善嚟到做分享讲员，咁先邓即系邓够佢啊嘛。梁永善香港个好出名嘅名目，咁我哋咁样住咧，我哋够有幸嚟请到佢，就系搭搭单咁请。梁永善最想系凑孙，因为佢即系同埋都即系侍奉咗好耐，咁样想凑孙，咁想慢慢 before 少少，但 before 唔到佢应付咗几个堂会，系因为搵唔到接班人。所以香港教会都面对很大的问题。他讲我们平安堂了。平安堂。我想我侍奉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其中一个对我来讲过的失败，就是不能够在教会当中 train 到这个主要老师。不能够主要老师是很不足够。九月开始，现在先没教紧。九月开始我要请外援。请外援是我很不想做的事，就用钱来 solve 问题，但没办法，因为教会是没有不够主要的人才，所以培训一个我们教会是比较做得弱的一环，求主来纪念，要弟兄姊妹纪念。那这个不单是主要的人才或者是教导人才的不足，也是整体讲侍奉呢，就是那个人手的不足。可能你不知道啦，教会有弟兄姊妹咧，系一身咩素质嘅？我睇住佢哋咧，我成日都担心佢哋祷告，希望我哋唔好冧嘅。 我唔讲边啲人啦，佢谂下噶啦，吓谂谂下，因为佢太多嘢做，嗰啲唔分担下啫，好简单，搵到嚟做分担啊嘛。我想就冧啲人都想，搵唔到人帮手啊，冇，真系搵唔到人帮手。教会是蒙祝福的，平常我们拜九人数111人聚会，人数是多了的，但是侍奉人手是不够的，所以看见求主纪念，求主即是帮助我们。接下来8月尾9月初呢，我们教会将会有两位姊妹呢分别呢 会出嫁，开心啊，开心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心是不是？我都开心是不是？但是执事会商量的时候呢，开心之余呢也都拗晒头，祸灾祸灾。点解呀？执事会话呢两位姊妹都是教会不同的范畴孭好多嘢嘅，两个走咗点算啊？有執事上面提到，不如平安堂立例，从此以后只准入赘，不准外嫁。咁可以安慰咗少少，系咪？问题真系好严重噶，比我哋想象中系严峻好多。弟兄姊妹，如果我要分平安堂。部分即是怎样分的，其中一个分法就是有弟兄姊妹是很分身的，但有弟兄姊妹是很锡身的，有些很分身，也有些是很锡身。他要帮助我们，即是有一个愿意去侍奉的心，侍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侍奉主要接派，因为不健康的，就是教会永远的那个做那个永远的那个，做部长永远的那个，做执事永远的那些，需要接派，需要找人要去帮手，或者温地去接派。即是不是，如果不是说做到下就做到残。我讲个例子，是不是有些很忙的人跟我们说，是那些牙膏来的，要知道就嚟冇啦，仲要知佢喎咧，有冇识几残忍啊？甚至去到地步咩嘅咧，知道尽都知唔到就剪咯佢咯，咩事啊？咁冇啊嘛，咪剪佢咯。教会情况系平安堂系增长紧嘅，但系同时侍奉人手系唔足够，咁所以将个需要摆喺主嘅面前。你系唔系嗰个以利沙？愿意担起去接呢一个嘅棒啊？唔一定个个都即系分身啊，但多啲分身嘅人，平安堂就蒙祝福。啊，今年个矛头咩？唔系个矛，今年一个教会教会一个嘅好希望达成嘅系九月开始阿温啊，有需要嘅。有小朋友多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以为美的事，同时是危机重重的。很简单的原因是暂时来说是不足够的人去做这个玩的，所以是美事，但找不找到足够人去做是另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为平安堂祷告，是平安堂的分子的，愿意我们多些参与教会，以致我们教会不会有些人太空闲，也有些人被人在腰上搣紧剪紧，愿意个都能够有参与。最后讲到一个电影的桥段，那个电影是讲老鼠的，可能你知道我讲什么，哪个老鼠戏了。咁咧，嗰只有老鼠咧，就个鼻好灵敏嘅，啊，于是咧就能够分辨好多嘅味道。咁老鼠平时点卫生咧，就梗系即系擦垃圾食嘢啦，吓，作为真系擦佢食啦，系嘛，啊，擦，啊，咁嗰只老鼠系因为佢鼻灵敏嘅缘故咧，咁佢想就即系煮下嘢食，啊，于是就 即系套电影系讲个老鼠咧系想做厨师吓，最后俾佢心愿嚟落去达成去做，即系做厨师吓，即系帮个细路仔后生仔咧，即系做厨师嘅故事。好，呢好荒谬嘅故事，但系都几特别。嗰、那个老鼠其中讲一个说话，嗰、那个说话就系 I am tired of taking， 即系我成日攞人嘢，攞人嘢。我已經很累， I'm tired of giving. I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I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不是想拿東西，我想給東西出去，我想做東西，以至 I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我能夠用，因為我做東西，我 create 的緣故，令這個世界，因為我做的緣故，變得更加美好。我研究的神學，這叫創造神學。二十几年来，这是 我研究的很重要的范畴。我写了一本书叫《创造神学》。研究二十几年的《创造神学》，现在被那只老鼠一句笑话已经包不上我说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什么叫《创造神学》呢？早上就是老鼠说的话，就是我的《创造神学》了。什么呀？ I'm tired of taking. I want you.Create something. I want to do something so that the world becomes a better place. 神若不是只是享受，不是得着，然后希望付出，希望创造这些东西，因为我付出，因为我创造的缘故，以至于世界能够更加的美好。这个就是我所研究的创造神学。而这个我相信是神的心意，愿意弟兄姊妹起来侍奉，更多参分担。圣经用身体来比喻做教会，教会是眼有鼻，不同的组织组成，彼此合作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教会人数增长，有新朋友的参与，教会增长是你的心意。但当同在平安堂在不同的范畴侍奉的岗位当中，欠缺人手，而且有部分弟兄姊妹做到疲累，真是一身兼数职。神啊，我们看到这个不健康的情况，神啊，我们求你怜悯，让弟兄姊妹看到侍奉那个可贵，侍奉是尊贵的。当我们侍奉的时间，你会更多赐福给我们。平安堂，神啊，我们将平安堂交上，将众弟兄们交上，为到那些真的很疲累，以至乎有很多工作的弟兄姊妹祷告，神啊，求你纪念，也求你怜悯，让更多弟兄姊妹愿意起来分担工作，以至侍奉再不是重担，侍奉是喜乐，因为有众人来分担。将平安堂仰望，求你让平安堂更成为一间蒙你赐福，让更多人得益的教会。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